当雨落，终于不光呼吸都缺氧，你 我不要搂搂抱抱，我要安静不被打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下面请欣赏林晨曦演唱的《爱的约定》，李威演唱的《我们》，费翔带出的《三角》。 真的。

处处你要看看， 清早的燕

心的你。